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之际，革命话剧《跟着胜利旗帜》7月8号在平壤的国立话剧院上演。由金永南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负责干部、有党委员长、党武装力量机关、内阁群众团体、各省中央机关、平壤市市级机关工作人员、接见者和有功者观看。革命话剧《跟着胜利旗帜》反映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的不灭的战胜业绩和崇高的人民性风貌。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他与主体的军事战略、战法和独创的军事指挥艺术彻底粉碎了美帝国主义者的大规模新攻势。